攻读德训篇第九章。不要猜忌你怀中的妻子，怕你交给他危害你的志士。不要任意顺从你的妻子，免得他侵占你的权柄，使你蒙羞。不要逢迎淫妇，怕你落在他的罗网里。不要同歌女交往，也不要听他，怕你跌在他的陷阱里。不要注视处女，怕你爱上他而与他同受处罚。不要倾心于妓女，怕你荡尽了你的产业。不要在城市的街道上东张西望，也不要在城中无人的地方游荡。当转移眼目，不看美丽的妇女，也不要注视别人妻子的美容，为了妇女的美容，许多人走入泥土。从此，欲情自然有如烈火，所有的淫妇都像路上被人践踏的粪土。许多人因羡慕别人妻子的美貌而变坏了，因为他的言语自然有如烈火。不要与有夫之妇同坐，也不要与他同席宴饮，饮酒时也不要同他辩论，怕你的心转向他，因你的情欲而陷于丧亡。不要离弃旧友，因为新知不如故交。新友有如新酒，若尝了陈酒，你才喜欢痛饮。不要羡慕恶人的光荣和财富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将来的结局怎样。不前进者喜爱的事，你不要喜爱，要记住，他们到死绝免不了受惩罚。当远离那有杀身之权的人，如此你就没有怕死的疑虑。即便你亲近他，也不要犯过错，怕他要害你的性命。该知道死已临头，因为你是在陷阱中经过，在城垛上行走。你要尽可能同别人商议，并征求明智人的主意。一人当是你座上的宾客，要以敬畏上主为你的荣耀。你当同聪明人交谈，你的一切谈论应依照至高者的法度。美术家的手工令人赞赏，民众的领袖谈吐明智使人喝彩。老年人的智言受人称扬，饶舌的人在本城内叫人恐怖，轻率人的言语令人憎恶。